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启示录的课程。我们先来看一看启示录的结构哈。我会给大家几个结构，这几个结构之间呢，它是不相冲突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启示录。那第一个结构，一到三章描述了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作王统管他的教会。你会发现第一章序言之后，他就开始描述看见基督的异象，对不对？然后看了基督的异象之后，这一个异象当中基督的形象，用这些具体的形象在二到三章当中对七个教会说话。所以呢，一到三章描述了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作王的场景。为什么是作王的？很简单，因为他有责备，有勉励，有祝福，有恩慈，整个都是圣约的结构呈现出来的。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讲。四到十七章呢，是表达基督在统管教会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我为什么把这两个分别提出来呢？你会发现在四到十七章当中，教会的进程跟世界的进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吧？教会受逼迫，教会受压制，教会受痛苦，然后呢，世界很猖狂，世界看似得胜，但是整个宇宙性的画面是上帝要审判那些逼迫他教会的世界，四到十七章。所以这种的交织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另外一个视野。什么视野呢？就是启示录一直在强调这一个视野哈，就是水平视野上的教会跟世界的对立，对吧？其实实质上是邪恶的撒旦跟上帝的对立。但是邪恶的撒旦能不能战胜上帝？那上帝必然战胜邪恶的撒旦，对不对？但是这是属灵的实质，但是地上的角度看起来好像说是世界的暴君战胜了教会，对吧？但是呢，约翰把我们拉到那个真正的实质上去。十九到二十二章就是基督再一次回到他的教会中间，基督再来。那你会发现，一到三章是他统管教会，四到十七章是教会历史跟世界历史的交织当中他作王，但最终这个作王的终结点是基督再来，回到他的教会中间，就是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能够打碎人间一切的帝国。所以呢，启示录会告诉我们说，这世上的国怎么样，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你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绕口？你觉得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的国不就行了吗？成了基督的国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为什么前面一个我主是指的上帝，主基督是指的圣子，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哈。好，这是第一个结构，这是一个极简结构。我们用这个结构可以明白一个最简单的脉络。好，再给大家第二个结构，更简单的一个结构。一章的一到八节是序言，二十二章的六到二十一节是后记，中间的所有的部分就是正文。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结构提出来？这个结构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序言和后记的那个相似度。你如果仔细去读序言和后记的话，他们都是非常简单的首尾呼应的。是的，他在首尾呼应。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找经文，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找一找经文哈。你看序言跟结尾之间那些相似的词汇是相当多的，相似的劝勉和警戒是相当多的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结构，第三个结构才是一个这个比较详细的结构。我把第三个结构呢分成两个大点，一个大点是教会和世界， 然后第二个大点是基督和恶龙。你看哈，教会和世界是不是看得见的物质界的情景？基督和恶龙是不是看不见的属灵界的情景？但是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呢，他一直在强调物质界跟属灵界之间是互动的，而不是没有联系的。现代人受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你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会找到一个物质界的逻辑和原因，对吧？比如说瘟疫是因为病毒，这个是因为这个地震是因为地壳活动，对吧？下雨是因为这个冷暖空气对流，对吧？你会发现呢，我们看似找到了一个物质界的原因。是的，上帝确实在物质界是这样运行的一个规律，并没有违背上帝创造物质界的这个规律。但是问题是，这些物质界的逻辑和原因并不是这些事情的所有的原因，至少不是所有的视角，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单一的视角。还有一个视角是什么？是灵界的原因，或灵界的视角。在那个视角当中，其实是上帝掌管这一切的，对不对？上帝掌管了刮风下雨、日出日落，上帝掌管了地震、瘟疫、饥荒和战争。而这个视角呢，其实一旦被忽略掉，人就会容易滑向什么？滑向无神论，或者滑向一种现实主义啊。这种现实主义呢，其实造成的后果就是祛魅，把信仰当中所有奥秘的事情全部解释为说不存在。请注意，你不知道跟不存在是两回事，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但你不能说不存在啊。而人们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当成不存在，这个是极大的愚昧，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物质界的，或者说下一层的事情，教会和世界。一到三章，世界中的教会。哇，你会发现那七个教会，每一间教会或多或少啊，除了士美拿和腓拉铁菲之外，每一间教会都在被这个世界影响和塑造，对吧？教会在世界当中，教会做出任何一种对应的时候呢，它其实都是对世界对它影响塑造的反馈。比如说它没有爱心，是不是一种反馈？比如说他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比如说耶西别巴兰的教训啊，比如说不冷不热，他很明显是受到世界的侵害和影响。但是呢，在这一个的场景当中呢，他特别用什么来提醒他们呢？就是基督必要再来，来提醒世界中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在世界当中待得太久了，就只看见世界而看不见基督。于是他就每一篇的书信结尾都会告诉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必快来啊！得胜的怎么怎么样，这个失败的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是第一到三章的结构。然后四到七章呢，告诉我，当然主要描述的是七印的这样一个大循环。那它主要描述的是教会经历试炼和逼迫，或者说就是教会在跟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经历的受苦。那这种的受苦呢，其实是一种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遭受的一个景象。为什么说是必然遭受的？这个是约翰特别提醒的哈。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从亚伯开始到基督再来，教会主要的命运是去受苦的。只有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教会主要的命运是去作王的。那这个中间的张力是很大的，对不对？那个大在哪里呢？就是世界的王在逼迫主的教会，但是呢有一个扭转。这个扭转是什么？基督要审判这世界的王。然后八到十一章就在描述这一个教会蒙保守并且得胜，啊， 它主要聚焦在七号，对不对？其实呢，七这个七印呢，其实是揭开教会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历程。你发现没有？每揭开一印，每揭开一印，它在揭开教会十字架道路的历程嘛。每揭一印，就好像把上帝的旨意再彰显一次。因为古代的书信是封印的嘛，你要去读这封书信之前，读这个书卷之前，你要把这个印给揭开嘛。所以七印揭开，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就能够完全的得到表达？这个七印就是印在第四章、第五章那里的小书卷上的印哈，就是指的那个小书卷。你别忘了，你别觉得说这个是新奇的东西哈，是小书卷的，对吧？好，然后呢，七号教会在这里被保守。因为神对世人，包括对教会当中不信的人施行的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呢，其实是为了保守那些忠心的坚守信仰的人。所以你不要轻看审判。是的，审判彰显上帝的公义，审判也彰显蒙救赎之人的慈爱。上帝对他百姓子民的慈爱，在旧约的先知，我为什么要一我们可能会不断的提到旧约哈，因为启示录常常用旧约的模式来讲述哈。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模式，就是上帝对列国的审判，对巴比伦亚述的审判，一方面是彰显上帝对他们的公义，另外一方面是彰显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拯救和救赎啊，这一点很有意思。所以这一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哈。所以当基督最后再来的时候，当他审判全地的时候，一方面彰显的是他对这个不幸的世界的公义，对吧？另外一方面其实彰显的是对他教会的慈爱。因为你还记得启示录那个坛下的那一个殉道的灵魂大声的呼喊，对吧？呼喊什么呢？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对吧？啊，你何时来为我们伸冤呢？那何时来为他们伸冤，就是主带来的时候，对吧？所以彰显对他们的慈爱。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和龙，基督和龙十二到十四章呢，他先开始描述一个基督和龙的这样一个征战的画面。当然十二到十四章几乎是揭开了天上属灵奥秘的一个的开始，接下来的几乎所有的书卷都是围绕着十二到十四章展开的啊。那这里特别讲到以基督的降生开始，以最后的审判的场景结束，中心的章节其实是十二章啊。十二章是整个启示录当中非常中心的章节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写解经书写十二章的那个解经啊，因为十二章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几乎可以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啊。然后呢，十五到十六章当然就是对恶人的最后审判了，七晚，对吧？七晚最后的结尾就是成了啊。十七到十八章就是巴比伦的倾倒和那个兽的十七到十九章兽的沉沦，那这个是更向前一步的。那他一方面讲到巴比伦的倾倒、兽的沉沦，大淫妇遭受审判；另外一方面，他也讲到是羔羊的心腹、羔羊的筵席、羔羊的婚宴，对不对？那里又是一次相当强烈的对比，对吧？那个大淫妇与列国行淫，但是列国把他给怎么样？给出卖践踏，而这一个羔羊和他的心腹忠贞的爱情最终得了忠贞的后果，就是婚宴大筵席啊，羔羊的婚宴。然后二十到二十二章龙最后灭亡，基督最终得胜，这一个把整个的启示录场景推向了新天新地。为什么以推向新天新地作为结束呢？你还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章说，三章十五节说，龙和基督本来就是有一场征战的。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当然就是指基督了，蛇当然就是那个古龙了，古蛇大红龙 其实是撒旦，其实同样的意思。那他们之间的征战一直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延续到哪一刻呢？延续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对不对？当然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践踏了蛇的那个权势，因为他在蛇的架上胜过了罪恶、死亡和这个咒诅的权势，对吧？但是呢，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跟随他的人才完全的得胜啊。这就是启示录的整个的简单的结构。好，我们来看哈，约翰用这七个意象，其实是七个哈，你仔细查一查，七个意象揭示了整个教会历史的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它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你刚才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七个或多或少的好像都有重复，对吧？好像他们就是都在重复一些事情，比如一到三章跟四到七章很明显有重复的地方啊。那这些的重复呢，其实不是他这个啰嗦哈，乃是他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把这个征战的场景再呈现出来。他们最终当然是进展式的。什么叫进展式的呢？就是在重复当中还有往前推进，就是那种螺旋的结构哈。从根本上呢，它不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而是按主题顺序强烈的向着终极性前进的。那个终极性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的那个节点，向着那个节点前进。你必须说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就一直是向着启示录新天新地那个节点推进的。只不过在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亚当之约跟挪亚之约有点重复的感觉，挪亚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点相似的感觉，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甚至当然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基督之约，当然跟是基督之约的那个新约的那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明白吗？所有的约都，为什么所有的约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因为神的约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呢，因着人的失败、软弱、有所不能成的，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亲自来成就。比如说保罗在对比亚当跟基督，很明显基督作为第二个亚当完全成就了，或者说完成了亚当在伊甸园里失败的那个工作，对吧？那很明显圣经也很喜欢把摩西之约跟基督之约做对比，对不对？那这些对比原因在于哪里？就它有可对比的嘛，它很可对比，在本质上它是同一个约。这就是我们不太赞同时代论的主要的原因。时代论的割裂性几乎把它分为几乎是不同的事啊，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同一件事啊，同一件事。好，那这种向着终极前进的那个点是启示录相当迫切的一种的表述方式，这也是末世论的核心的精义之一哈。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忘记了我们的信仰是向着终极的那个点前进的，对不对？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路呀，走着走着就开始贪权、贪钱、贪色，贪爱肉体，贪爱今生的这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其实呢，不就是被世界来影响吗？为什么？人只有不断的，你知道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是什么意思？它有一个聚焦的一个结尾的一个点，对吧？基督徒最怕就是没方向、没目标，一旦没方向、没目标，他就容易给自己找很多的方向、很多的目标，这个就叫不专心，对吧？一旦人不专心的时候，人就会忧虑、支离破碎，因为他有同时太多的目标，就会让他分心乏术，并且产生忧虑。而保罗怎么提醒我们专心呢？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要思想，你们从我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要这些事你们要照着去行。那些所有的事要照着去思想，要照着去行，什么意思？专注、专一、注目在这些方面，这就是向着那个节点前进。 好，启示录当中几个七的结构哈。第一个七的结构就是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然后是七印、七号、七碗。啊，我们上次讲过，我就不再讲了。它都是按着主题的顺序排列下来的。表面上每一个第七个事件开启了下一个七的循环，但每一个七本身都是一次完整的循环，就是基督再来，最后的审判就是第七件事。所以启示录呢，用象征的方式来解释属灵征战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救赎历史，啊，其实他解释的是救赎历史，对不对？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当然，这个救赎历史其实聚焦在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对吧？为什么？因为基督没来之前，所有都是预告这件事儿，啊，都是预告基督再来这件事儿，啊，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呢，每一个段落都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到他再来结束，这意味着他覆盖了整个教会时代，他覆盖了整个教会时代。从狭义上来讲呢，其实启示录就是聚焦已然未然的这一段时间，而已然未然不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段时间吗？但是从广义的末世论角度来讲呢，从创世纪3:15就开启了这个末世论的征战，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就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呢，他最终呢是这样来推进的。所以有一个总结，启示录是以耶稣基督的意象开始的。你们发现第一章对不对？我就转过身去看，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耶稣基督，对吧？约翰。所以呢，他是以基督的意象开始的。22章，它是以基督的心腹、教会的意象做结束的。我又看见一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而那座新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启示录这一点结构是很明显的，它以基督作为意象开始，以教会作为意象结束。当然我们前面提到它中间有好多的对比哈，羔羊和龙是一个对比，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一个对比，新妇和淫妇是一个对比。那这些对比呢，都是强烈的体现出来这一个这个不同的征战。好，我稍微再，或者说我下一次讲也可以，然后这一次直接简单带过了。这个图画哈，我不需要再画了哈，我不需要再画了。所以红色的部分呢，其实是从创造堕落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其实就是所有的时间段。蓝色的部分呢，红色的线的部分就是所有的时间段。蓝色的部分是从基督第一次再来到永永远远。到永恒。好，你发现了一个状况了。我先考考大家哈，请问亚伯拉罕在哪个时间段里？在没有蓝色的部分，全部在红色的时间段里，对不对 ？OK， 请问将来新天新地在哪个时间段里？纯蓝的时间段里，对不对？那请问你我在哪个时间段里？红蓝交叉的时间段，对不对？所以红蓝交叉的时间段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时间段，这个叫做这末世，这个叫做这末世。因为基督第一次来其实就开启了这个末世的国度，基督第二次来就把这末世的国度完全的成就了，圆满了。那为什么要把这一个给特别的标注出来呢？因为有一件事儿哈，因为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到来的时候，他的国度就降临了，对不对？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哈，主的国度降临是发生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降临了。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对吧？耶稣基督在会堂里拿了一卷以赛亚书宣读，说他要使瞎眼的得看见，受压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然后读完这句话，他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表明说他的国度在那一刻降临在这个世界。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对不对？耶稣怎么说？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表明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就你承认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来战胜撒旦的国度，表达的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然后再举一个例子，耶稣和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都在讲一件事，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他的到来带来了那一个国度的到来，对不对？那个国度降临。但是这个降临的国度呢，在新的时代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你再去读旧约先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把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两件事糅合在一起说的。糅合在一起对不对呢？其实是对的哈，没有问题的哈，先知没有看错。你去看旧约先知预言将来的复兴美好得胜的时候，有些场景他说的是基督第一次来，有些场景他说的是基督第二次来，对不对？他好像拿了一个望远镜，在这个望远镜当中，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同一件事件。这一个同一个事件呢，只不过在新约它拉长了来实现，对不对？但是即使拉长了来实现，它也是同一个事件。这个大家应该稍微要理解一点哈。比如说举个什么例子呢？随意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考试，我们说要考试，有些考试呢是用两个小时答题的方式来考试的。那有些考试，比如说我们上个学期考了两组，那下个学期放假之后又考了两组，其实它是同一个考试的时间，只不过中间有拉长，我们并没有开启一个新的事件，它其实是同一个事件，它分步进行的，它只不过是分步进行了而已。所以呢，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事件就真正的完结啊。所以你会发现末世论的国度呢，你需要把这个有一种永恒的视角来看待的话，你就能够看得清了啊。我们就在中间交叉的部分，这个交叉的部分呢叫做两个时代的这个张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旧的时代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张力，有没有体现呢？老亚当的生命，罪恶，死亡，自私自我，肉体被这个世界吸引，这些在我们身上都有体现，对吧？那新的国度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体现呢？也有啊，称义，得儿子的名分，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重生，与基督联合，这全都是新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新跟这种的旧，一新一旧之间征战是不是就出来了？属灵征战就出来了。所以属灵征战是基督信仰当中一个永久性的话题。在这种永久性的话题当中，昨天晚上我在教会讲到特别提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需要既害怕又忠心。为什么既害怕又忠心？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懦弱无用糟糕和败坏，就是承认自己害怕，但是忠心一方面有盼望，有信心上帝掌管着这一切。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核心要点。有些人只害怕不忠心啊，对吧？有些人只要强调自己忠心就百毒不侵，就绝对不能承认自己害怕，绝对不能承认自己害怕，绝对不能承认自己错了。那这同样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是跨越两个世代的人，在跨越的这两个世代当中呢，就是已经成就的事和将必要成就的事情中间。请注意哦，在启示录当中，已经成就的事和 必要成就的事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进行了一半。所以在启示录他特别喜欢用三年半、1260天、42个月，是42个月对吧？为什么？你仔细想哈，7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对吧？在启示录上，7年代表整个末世的时代，用7年代表整个末世的时代。但是3年半是什么？7的一半呀，1260天，3年半呀，42个月，3年半呀。他用7的一半来代表什么呢？来代表我们正在进程中间。在犹太文化当中，他用一半来代表正在进程的过程当中。那这就意味着在进程的过程当中，这一件事，请注意是一件事，在进程的过程当中就必然发现什么？这一件事有些是已经成就的，有些还是啊。其实启示录不会用还没成就这样的词汇去描述它，他会用将来必要成就这样的词汇去描述它。它只有两件，只有一件事，进程中间已经成就的和将来必要成就的，反正都是成就，就是现在成就还是将来成就，不是说没成就的。他甚至都不用这个词汇，他是用将来必要成就和现在已经成就啊。所以启示录在描述两件事。第九节呢，有一个版本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写下你所看见的两件事。哪两件事呢？就是你所看见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和将来必要发生的事，这都是你已经看见的。什么叫已经看见的？是过去时。但是这个过去时呢，就是你已经看见了，看见了这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呢是同一件事。为什么呢？在时态当中，它不是在两个事情来区分，它是用时态来区分，你发现没有？它是用时态来区分。什么叫时态呢？就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将来必成就是将来完成时，而在英语当中是有一种将来完成时的哈，将来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其实是同一件事。所以呢，这就是已经看见的已经发生的事和已经看见的将来必会发生的事，这两件事都是已经看见的。你发现哈，基督徒最大的软弱在哪里？就是我们只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不太看见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对不对？我们常常信心的眼睛不太看，或看不见，或忽略，或盲目了将来必要发生的事。问大家哈，已经发生的事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我们都承认。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是不是事实？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是事实哈。如果某一件事将来是绝不可能改变，一丝都不可能改变，一定要发生，那它是不是事实？它一定是事实呀，对不对？但是呢，很可悲的是，我们对将来必要发生的事一般不把它当作事实。盼望是基于事实的，不是基于心灵鸡汤自我激励的。因为它是事实，所以你才有盼头呀。如果它是将来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那你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它可能嫁给我可能不嫁给我，那你天天睡不着觉对吧是吧，新娘这个好，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新娘还没结婚是吧？新娘对这点都有感触， 是是是，还不是事实， 对。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正在发生的事和将来必要发生的事，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时态而已。而启示录在这里强调不同时态，其实对我们是一个相当大的提醒。好，这就是启示录的结构。好，问题。 刚才你提了先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讲。 是的。 这两件事情给它起一个名叫什么？ 预言， 预言， 对。 还有就是，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列有可能有20节车厢的火车，我们正在看见第5节车厢正在经过这里，但我们说第19节、第20节车厢一定会经过这里。 哇，这个比喻更好。 我觉得会可能会更贴切。第五节车厢是火车的一部分，第二十节车厢同样是火车的一部分，对不对？都在行驶当中的火车，只不过你现在经过了第五节车厢的时候，你说第五节车厢是已经发生的事儿，但是只要有第五节车厢，第二十节车厢迟早会经过你的面前，那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对吧？是的。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先知们预言是基督再来，基督来这样的，他们有没有这种两次来的这种概念？ 我应该是没有读出来。 因为我看，因为以色列就是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他们那种整个的错误的弥赛亚观嘛， 是的， 就是 基于这个， 就是基于他们只是把第二次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光明啊，不是，他只是基督只来一次嘛，对， 是的， 他们现在还在判嘛， 是的， 所以 他把这个时间段缩成了一个瞬间或者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 是的。事实上呢，他们盼望的基督的再来比较像我们盼望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那个场景，就是基督完全得胜仇敌，完全的祝福他的子民和百姓，止息一切的战争，完全的享福得胜胜利，对吧？但是事实上我要提醒的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完全的得胜了仇敌，你发现没有？只不过得胜仇敌的方式，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止息了战争，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冤仇，废掉了神与人之间的冤仇，得胜了撒旦、死亡、罪恶的权势，只不过他的方式是以受苦的方式、十字架的方式和复活的方式，但是这一个的方式呢，是让他们有点接受不了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位超级英雄，戏剧性的扭转一切的失败。但是这一位超级英雄戏剧性的扭转一切的失败之前，要对付的其实是亚当的罪。我这么说吧，其实基督再来要对付两件事，当然这两件事本质上是一件事哈。那以色列人以为说对付的是巴比伦，是亚述，是埃及，是罗马，那请问基督要不要对付他们呢？要对付他们。但是基督对付他们之前，其实巴比伦、亚述、巴别塔、罗马其实彰显的是什么呢？是背后那个蛊蛇在他们心中的运作的模式，对不对？那蛊蛇在这些运作的模式当中是不是最本质的事情？于是基督要来先解决那个蛊蛇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或者说基督先解决亚当的问题，因为所有巴比伦、亚述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亚当的问题，基督先解决亚当的问题，这是一个根，借着第一次借着十字架来解决亚当的问题，他确实完全得胜了，完全践踏了仇敌，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对不对？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解决的是撒旦的跟随者，就是这黑暗的世界，对不对？就是蛊蛇的跟随者。所以你会发现三章十五节这样说嘛，这个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之间的那一个的交战，对不对？那基督首先对付蛇，然后再对付蛇的后裔啊，这两次再来呢，他分不同的阶段去对付他。所以犹太人有一个误解，犹太人以为说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亚述、巴比伦、罗马，但是其实不是啊，所以这是那个区别。 我可以理解成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属灵的得胜，然后第二次来才是这一种全面的这一种对于得胜这个世界。 我认为基督第一次来不仅有属灵的得胜，也有物质的得胜，平静风和海，医治疾病，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都是可见的嘛。但是呢，他第一次来呢，重点的其实是解决那个就是失败的根源，他要做一个根本性的得胜啊。所以这个失败的根源的问题，罪恶死亡的权势要被解决。因为罪恶死亡的权势不仅体现在灵性的层面上，也体现在物质的层面上。 啊，对吧？罪恶死亡的诠释可不可以体现在下眼的层面上？可以啊，啊，所以呢，但是呢，只能说呢，其实呢，这就是末世论所讲的了，就是开启的这个国度还在进程之中。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不是两件事，他只是第一次来开启了这个世界，但是在进程当中，最终这个进程走完的时候，就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对，就是已然未然的，是的。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确实是需要这种末世论的思维去了解它。好，还有没有？ 你说这个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是指的同一件事，是从这个旧时的角度来说 啊？当然。 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应该不大。 那通常有个理念，就是第一，基督第一次来拯救，第二次来审判。 这个角度描述也是对的哈，这个角度描述也是对的，但是其实是比较简化的，啊，是比较简化的一种说法。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当然有拯救，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审判呢？啊，有。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当然有审判，但第二次来的时候有没有拯救呢？啊，身体完全得赎嘛，对吧？啊，这。有的时候呢，神学要故意用一些简化的词汇描述，只是为了加深强调重点，加深我们的印象。但所有简化性的描述都需要被具体阐释。啊。是。啊。 就第五章他说那个小书卷用七印封严了，还有第六章的一个一个揭开，这个棋是数学意义上的棋啊。 事实上来讲呢，我不觉得是数学意义上的棋。 嗯，因为棋子对吧？ 是。就是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次序。 哦。 啊。 嗯。七号那个也是个次序。 当然，七晚都是。 那还是就是数学意义上的棋啊。 啊，不是。啊，不是。讲到那里我们会再提，好吧？好，我再稍微回答一下陈博的问题哈，就是它是同一个事件，讲的是它的国度降临这个事件，讲的是救赎进程这个事件。如果我们非得犟嘴说第一次来是一个事件，第二次来是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呀，绝对没毛病哈。这样说，我吃饭是一个事件，喝水是个事件，吃米饭是个事件，喝水是一个事件，刀菜又是一个事件，绝对没毛病，对不对？三个事件，但是这三个事件都叫做啊，吃饭，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那这样理解行不行？就是吃饭，比如说吃饭，我开始吃饭和我吃饭结束都是我吃饭这个事件过程。 当然是。 对啊，所以就是拯救这个事件，就是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都是拯救过程。它只不过是时间更长， 是 一个电影三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它都是开始到结束都是这个电影， 是的， 所以时间不同吧， 所以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的不同，而不是事件的不同。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事件是同一个事件，在时间的进程当中它会有时间进程的不同。再举一个例子，启示录当中其实是有审判的，比如说七封信当中就有审判，你既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吐出去，啊，哇，这个是不是一个审判的责备话语啊？又说除名，对不对？又说把你的灯台挪去啊，等等，这些都是了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审判只发生在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刻，当然那一刻是一个更完整的完全的审判，但是在今生上帝有没有审判？ 有。 要领问答绝对告诉我们在今生就有审判哈。 嗯， 好，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 嗯。